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里，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里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里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里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敌人58师刚从北方调来，对南方山区作战极不适应，且武器装备不如其他敌军。再者，敌军这一旅分布在方圆4-5里的高地上，兵力和火力难以相互支援。从桑植到陈家河60里之间多是山区，之间只有一条山间小路，敌军无论是增援还是撤退，兵力都无法展开。可以说，这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而红二六军团11个团都集中在一起，兵力超过敌人，在西口、高梁坪和后坪这几仗都没能打好的情况下，部队上下官兵都憋足了劲儿，渴望打一场大胜仗，因此士气极为高昂。13号8点，正当红二六军团准备开始攻击敌军的行动时，敌军一个营却沿着山脊向红六军团第51团发起了进攻，企图先发制人。红六军团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机会，将攻击的敌人放到离阵地只有几十米的地方。战士们的手榴弹如雨点般的飞向敌人阵地，炸得敌人鬼哭狼嚎。红六军团趁敌混乱和回旋之际，一鼓作气攻占了周围几个山头，并从这些山头上集中了5-6挺机关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在红六军团的打击之下，从阵地上向陈家河逃窜的敌人与援助陈家河的敌军一起准备渡过澧水逃跑。此时红二军团主力徒涉澧水也向敌人发起进攻。红六军团一部沿大路直插陈家河，摧毁了敌第172旅旅部，打乱了敌军的指挥系统，并在澧水河边击毙了敌旅长李延龄。敌军只得各自为战，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战斗到下午2点，敌军主力已被歼灭，只剩下400多敌军拼死聚守一地形险峻的山头。经过一下午的激战，直到黄昏时分，红军才完全歼灭了这股敌军。在两军刚刚在萧家河一线打响之时，敌58师师长陈耀汉亲自率58师直属部队和2个团由桑植增援陈家河。当他率军走到半路时，就听到了127旅已被红二六军团全歼的消息，吓得他连忙掉头南逃，向塔沃方向郭如洞纵队靠拢。4月14日下午，陈耀汉率军到达陶子溪， 贺龙和萧克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心围歼陶子熙的陈耀汉部。红二六军团不顾疲劳，冒着倾盆大雨向陶子熙急进。15日下午4点，萧克率领红六军团进至离陶子熙还有十里路的河边，发现河水浑浊，判断刚才一定有敌军大部分在河中通过，于是便令部队加速向陶子熙前进。黄昏时分，萧克率军到达陶子熙，见敌军刚刚进入陶子熙，其后部还在行进当中，这样的战机实在难得。久经沙场的萧克哪能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立即下令发起攻击。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红六军团三个团迅速展开，红二军团的一个团也全部投入战斗。四个团的红军投入战斗，敌军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仅仅用了两个小时，战斗就胜利结束了。就在红军发起攻击的时候，敌58师师长陈耀汉见势不妙，自己率领一个特务连拼命后逃，这才没有落入红军之手。至此，国民党军第58师除一个团得以幸免外，其他两个旅全部被歼。敌58师被歼后，红二六军团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和永顺大庸县的部分地区。敌各路围剿军纷纷后退和收缩，敌人开始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转入被动。与前一阶段被动的反围剿战斗，如西口、高梁坪和后坪的几次战斗相比，红二六军团之所以很快就取得了陈家河、陶子熙战斗的胜利，原因是十分明显的。萧克在陈家河、陶子熙战役的总结会上说，这次战斗能取得胜利，是敢于丢掉包袱，转到敌人侧翼，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这样我们就打好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是抓住了运动中分散的敌人，敌人没有同我们作战的经验，敌人还有些轻视我们，认为我们逃出塔卧是失败了，所以放大胆子猛追，敌人的这种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敌人主动向我进攻，两团相距五六里，不好配合，我们于是抓住了有利机会打运动战。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陈家河、陶子熙战役后，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根据这一战役后的形势变化，立即改变了单纯防御的战略思想，形成了新的机动作战方针，决定放弃原来北渡长江的计划，继续在原地区坚持斗争，发展和扩大红色根据地。四月下旬，红二六军团计划进击金里地区，主力隐蔽集结，寻机消灭回援的湘军。四月底，红军主力前出到慈利城北，造成夺取慈利、石门、进攻金市、李县以及北渡长江的态势。红军的这一举动造成了湘鄂两军的慌乱，湘军害怕红军东取金市、李州，切断他的后方补给通道，而鄂军则害怕红军趁虚渡江进入湖北腹地，因此湘鄂敌军都纷纷后缩。红二六军团借机于五月上旬返回了永顺、桑植和龙山地区，计划寻机消灭根据地内部的敌人。然而，就在红二六军团西返后，湘鄂两军却停止后缩。鉴于红二六军团西返未能造成有利于全局发展的形势，红二六军团决定 改变主要作战方向，实行对湖北敌军采取攻势，对湖南敌军采取守势的方针，灵活地采用了外线作战手段，又使敌军离开堡垒与之进行运动战，取得更大的胜利。自从陈家河、陶子溪战役之后，红军和国民党军之间没有再发生大的战斗。但伯父里知道，对于红军来说，这只不过是更大战役前的平静。这期间，红军虽然不像在塔沃市那样一住就是几个月，但还是经常可以在一个新的驻地待上好几天。自从三位基督教信使来过之后，在跟随红军转战的日子里，伯父里的心情好了很多。而从他开始为红军战士编织以来，红军战士们对他的态度明显的好了很多。除了编织毛衣外，他成天也无事可做，在编织累了的时候，他得以经常观察红军战士的生活。使他感到有趣的是红军战士的学习和娱乐生活，其中红军战士的列宁式给伯父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伯父里知道，列宁是苏俄的创始人，是红军战士心中的革命导师。伯父里发现，无论红军在一个地方驻宿多久，列宁式是必定要见的。所谓的列宁式，就是红军用来学习的地方，有时是利用当地老百姓的房屋，如果没有合适的房屋，红军战士们就会自己动手修建。他们用八根杆子或树干做柱子，用绿色的树枝编在一起做成墙，屋顶则多用到处可见的稻草铺就。红军战士们可以在里面学习、开会、读书和识字。最令伯父里不解的是，文化水平不高的红军战士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红军战士的娱乐活动通常是在黄昏时候进行的。晚饭后，红军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大圆圈，红军指挥员在圆圈中站起来，随意点战士起来唱歌。被点到名的红军战士们，有的唱刚刚学会的革命歌曲，有的则唱家乡的山歌。最受欢迎的是那些江西籍的老战士唱的歌曲。有一首歌的曲调很美，只是带有江西腔调的歌词，伯父里听不太明白。后来有一次，还是向小红军请教后才弄明白。韭菜开花一条心，当兵就要当红军，世上豺狼不打尽，天下穷人没安生，为了消灭反动派，快快报名当红军。还有一首争先恐后当红军的江西山歌，也是红军战士爱听的。唱歌要唱当红军，讲起红军就惊人，推翻反动国民党，消灭地主和劣绅，努力扩大铁红军，全体动员莫留停，大家热烈前方去，争先恐后当红军。有时候红军战士们也玩一种叫做抓猪的游戏，是由两名红军战士进行的。在一个由几十名红军战士围成的人圈中央，一个红军战士被蒙上眼睛，追赶圈中另一个红军战士，而那位被追赶的红军战士则不断地吹口哨，逗引被蒙上眼睛的红军战士。如果是吹口哨的被蒙上眼睛的红军战士抓住，则算是完成了任务，这样就会再换上另外两位红军战士做游戏。除了游戏，红军战士们也经常进行一些武术表演。一些红军战士的武术十分娴熟，眼花缭乱的表演通常得到其他红军战士们热烈的掌声。看到这些清新向上、健康活泼的娱乐活动，伯父里不得不在心里感到，红军战士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却是生机勃勃的。最让伯父里感慨的是，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十分普通的吸食鸦片烟和赌博的现象，无论是在遵义传教的日子里， 还是在他后来所在的镇远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长期吸食鸦片而致身瘦如柴的人。甚至在一些有身份和有钱人的群体中，吸食鸦片现象也很普遍。可是吸食鸦片在红军队伍中却是被严格禁止的。一些新参军的农民和一些被俘后参加红军的国民党士兵，如果有吸食鸦片烟的人，会被红军集中在一个地方戒烟。红军的卫生员会向他们发放戒烟药，他们不参加军事训练，伙食也较好。两个星期以后，这些新战士就可以戒掉鸦片烟了。红军的戒烟方法和效果非常好，令伯父里惊叹。红军如何发展新战士入伍也很令伯父里感兴趣。有一次，他看到一些当地的穷人来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啊？因为我们在家吃不饱饭。中国内地的贫穷，伯父里是深知的。农民们常年在田地里劳作，却有半年或者大半年吃不上饭。遇到饥荒年，成群结队的农民会携儿带女到处要饭。他想，红军之所以能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除了走到哪儿都要打土豪劫富济贫以外，参加红军能够吃饱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简单原因。最让伯父里感兴趣的还是红军战士的文艺演出。演出多半是由普通的红军战士自己完成的。红军战士们对参与这种演出十分踊跃。伯父里有一顶当地财主们常戴的瓜皮小毡帽。有一天，看守他们的小红军向他借这顶小毡帽，说是要参加晚上的一个化妆演出。伯父里尽管不知道他要演些什么，但也不加思索地把小毡帽借给了他。第二天，有红军战士告诉他，昨天晚上的演出很成功。小红军戴上伯父里的这顶瓜皮小毡帽，扮演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和另一名扮演蒋介石的红军战士演对手戏。台下一名新入伍的战士以为台上的演员就是蒋介石，竟然举起了枪向他们瞄准。幸而旁边的红军战士拉得快，否则台上的这个蒋介石早就没命了。听到这个故事，伯父里感慨不已。红军战士淳朴善良的本性和爱憎分明的阶级仇恨，使他对红军战士平添了几分尊敬。此时的红军时时处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围剿之中，红军战士的生命也时时处在危险之中。在长期的转战中，伯父里不止一次看到火线上红军战士倒在自己的身边，年轻的生命无声无息地就这样逝去了。红军的给养完全靠没收地主老财和有钱人来维持，枪支弹药基本上是靠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艰苦，但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的红军战士，却都始终保持着一种高昂的斗志。这使得伯父里从心底佩服这些红军战士。他清楚，他们完全是靠一种信念支撑着，那就是共产主义。这种信念在伯父里看来是那样的虚无缥缈，可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心甘情愿地为他献身。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然而，伯父里最关心的还是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开红军队伍，回到妻子和教徒们中间。就在伯父里在红军中默默等待的时候，外界营救他和海曼的行动 一直没有停止过。自从三位基督徒蔡先生、杨先生和侯先生到达塔沃之后，给伯父里和海曼带来了露西和海曼夫人的消息。虽然三位信使没能与红军就释放伯父里和海曼的问题达成一致，但毕竟使伯父里和海曼看到了希望。在三名基督教信徒离开塔沃以后，伯父里和海曼一直眼巴巴地盼着他们的再次到来。三月里，远在芷江的贝克尔先生再次派出了三位中国基督教信徒前往红二六军团的根据地，但是这一次他们就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三人一出发，五天之中竟然两次遇上了土匪，到达红军根据地的前一天又碰上了一伙强盗，把他们所带的信、衣服和所有的食物全部抢光，还把他们三人中的一人带回了强盗窝。虽然后来好不容易逃了出来，但他们与红军交涉的计划却落了空。接下来，贝克尔先生又找了一名志愿信使前往红军根据地。这名信使打扮成修鞋匠，但他刚刚接近红军驻地，就被红军的哨兵挡了回去，因此他也只能回到贝克尔先生身边。就在伯父里和海曼焦急万分的时候，另一名信使丁先生却到达了红军根据地。他带来了贝克尔先生给伯父里和红军领导人的信。红军在让他带回给贝克尔先生和教会的信中说道，缴纳释放伯父里和海曼的赎金的最后期限是5月9日。红军如果在5月9日后还没有收到贝克尔先生和教会送来的赎金，将处死伯父里和海曼两人。收到红军的信后，丁先生把贝克尔先生的信又带回给红军领导人。贝克尔先生在这封信中说话措辞十分尖利，他明确地表明他不可能全部满足红军开出的释放伯父里和海曼的条件。贝克尔先生之所以敢于置伯父里和海曼的生命而不顾，是有原因的。一是红军开出的70万赎金和高射机枪的条件，贝克尔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不过是一个小小教会医院的院长，他根本不可能拿出这样一笔巨款来。至于红军需要的高射机枪，这可是高精武器，他一个医院的院长更是不可能弄到的。然而最重要的原因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伯父里悄悄给他带来的一封信。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